正上演一刻不能松懈，熟悉的舞台后戏正上演，胜负就在瞬间，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，一双黑脸的眼，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，原来早已沦陷，这迷途方向不变，突然的感觉仿佛在吞噬一切，不要再冒险，奇迹方向面前，等着你实现，继续所有危险，失去你的手，在这刻带我飞，熟悉的舞台好戏正上演，一刻不能松懈，熟悉的舞台好戏正上演，胜负就在瞬间，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，一双黑脸的眼，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，原来早已沦陷，正上演一刻不能松懈，熟悉的舞台后戏正上演，胜负就在瞬间，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，一双黑脸的眼，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，原来早已沦陷，熟悉的舞台后戏正上演，一刻不能松懈，熟悉的舞台后戏正上演，胜负就在瞬间，在旋转主角变换，无法控制的冲动，没有出口的迷宫，在旋转，在旋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，